好啦，又翻嚟啦。 系啦，一个中港车，过气中港车，其实唔应该改呢个名噶，扑街我自己成日都噏唔到。 系啊， 啊，咁啊，记得你要订啦，系啊，订猫山王最紧要啊，同埋买敏迪。咁诶，讲翻我哋嘅，会有一个三教九流嘅节目嘅。因为咧就想有啲人成日话，哎呀，叫阿三哥讲佛牌啦咁。咁我哋本身情商咗个。常驻嘉宾又好，常驻主持又好啦，咁佢又应承咗，但系转头佢话佢瞓唔着，唔知讲乜。我话其实我哋讲我哋自己相信嘅嘢，我哋睇到嘅嘢就够噶啦。 系啊，讲自己观点啫嘛，又唔使得罪人嘅。我认为唔啱，咪唔啱咯。 系啊，佢系蓝丝嚟嘅，民建联老友，咁我就肯定唔系。我又唔系偏王，不过就佢讲事实啫。我做呢个节目真系讲我哋呢，佢系30年啦，我20年啦。我哋见到嘅喺大陆嘅千奇百怪，因为佢而家仲住喺大陆，吓、咁我哋而家仲成日翻去，咁我哋头先做咗两次咧，就讲新手上路见到嘅一啲事人，咁我哋讲埋第三节啦。 啊，又讲下，譬如咁讲啦，又讲下，上路有啲排头几巴闭啦，好嘛？ 其实排头。要分嘅，有啲系深圳排头，有啲广东省排头，好似所谓嘅民建联叶国谦先生 个细佬，个细佬定系大佬啊？唔知阿孖生嗰个， 孖生个死咗，好似死咗啦。 叶国忠啊， 叶国忠死咗，佢自己都有一条线叫香江排头。 系 啊， 香江排头，咁啊最巴闭就维嘉啦，吓而家维嘉咁就做晒啦，因为都其实都冇乜车，但系啲牌咧你唔要咧就俾晒佢，咁而个排头咧，维嘉最巴闭啦，年初二佢而家赚仲放烟花噶，香港要真系多谢呢啲啊，喺大陆搵到咁多钱啊，赚咗香港咁多排头钱嘅人，咁有啲叫做我上路最多啦，就系唔系维嘉就吴振明噶啦，即系讲嗰啲江西啊。啊！嗰啲牌头，嗰啲外省牌头收牌头费都少啲，嗰时候有养老费收，咁后期又冇啦咁，但系牌头费越来越唔值钱。而家就棍头牌头，即系可以请大陆车、大陆司机揸嗰啲牌头就值钱啦。 咩长计啊、粤西啊，即系嗰啲咯。 吓，嗰啲要好多钱你先入到去，因为请内地司机，听话过你香港司机，冇咁麻烦，佢恨做。嗱，讲翻啲， 唔好话恨做喎。我要做一份大陆落嚟香港嘅中港司机，你唔掉得十零廿万按金，你又唔使自擒上车，你先唔好讲你晓唔晓揸。你要打呢份工，掉得十零万俾个老细先， $70,000低头，$70,000，仲要帮你考个香港车牌。佢哋落嚟要考个香港车牌嘅，唔系吸嘅，可以嚟吸私家车牌，但系佢都要落嚟考香港车牌，佢先可以走到两边走。同我哋而家我哋上去一样啦，以前系吸嘅啫嘛，搵人代考都得，笔试而家就唔得啦，要上去考吓货车计吓。咁啊，睇到就系话而家基本上中港嘅嘢，大陆人做晒啦。啊！啲牌头唔值钱，但系咧有啲牌头啦，即系我啱啱上路啦。咁啊，嗰时有啲人成日同我讲大哥牌头， 系啊，有几种嘅。一种咧，嗱，我啊揸过一个大哥牌头啦，就宾力。 讲讲先，牌头即系内城单位 啊，同埋同埋粤西啊，都系同埋嗰个老细嘅。咁啊，仲可能仲有其他牌头，仲有个省港澳就专走沙头角嘅。咁啊。嗰阵时个老细咧就买咗两部新鸡乸 ，Jet Scanner， 咁唔知点解我揸亲咗新车嘅， 好啊， 你嚟帮我揸，点样讲咧？喂，你中意咩牌头啊？我唔使讲啦，梗系宾力啦，咁啊喺新田嗰边九记嗰度啊，你去搵佢啊，我好啊，搵佢。咁啊，同佢倾，好有位，攞个牌头，咁啊有个牌头俾咗你上路啦。佢另外俾一张纸你，公安厅出嘅，你又摆架车度。咁你咧就每一日咧就服嗰阵时净系行皇岗口岸嘅啫吓。我话长口劈咗嘅就唔使入门冲场排队嘅，嗰条龙咧就唔理你排几多公里好啦，完全就唔关我事嘅。所以你先问我喂。喺缓冲场，如何啊？点样摆啊？架车啊，如何？我未入过去嘅，我喺场口就劈咗嘅咯。 你唔好以为鬼鬼祟祟啊，唔系噶，揸住个拖头大巫师一样停喺度，前边入紧正龙入紧场， 有人节。 跟住唔系有人节啊，系个公安啊，嗰个交警截住佢大龙啊。 系啊，未人节咯、 啊。入你入去，咁啊试过有一镬咧，入我入去咧，前面有部私家车唔识死我顶住我，佢一行埋嚟赶走架私家车，然之后俾你入去。 有两种方法嘅，一种就大哥派头，一种咧嗰时赶佢赶截数赶成。廿四龙系冇本事牌噶啦， 嗰啲黑社会， 嗰啲黑社会，咁啊多数四川江西乜嘢人都有啦，350蚊，你俾350蚊咧，你又跟住佢长口劈咗啦，因为佢就大哥牌头，你唔系大哥牌头嘛，你要赶截数，截数嘅意思即系话货柜码头最后尾截船啊，你要入到去，如果唔系呢只就要等下一班船要转船啊，损失唔知几多。 唔单止转船啊，仲要俾码头费啊、处理费啊呢啲。你转船你可能过几日咁摆只鬼喺度唔使钱噶。 而且嗰阵时咧，我做肇庆嘅肇庆专线，落到嚟一塞车，哇！嗰条龙屌你老咩排捻到佢北环噶啦， 唔家阵。 屌你老咩点样排啊？冇本事，打定电话，老细350蚊俾唔俾？俾，行过前面，习惯咗有条友就入你，俾钱俾钱。屌你老咩就排等够十零廿部车。啊！就喺长口啊，即系出口嗰度停啦，停捻晒喺度。一有车过，就有人截，之后交警截，跟住屌一放就十几架车入捻咗去，跟住你又再嚟过，又等下批。越近天光就越平。屌你老咩！如果你12点零钟，屌你赶住过关嗰啲咧，就350蚊。啊！你到4点钟唔使啦，屌6点零钟都开啦。 唔系散龙啊！嗰段时间呢，有一段时间3点零4点啊，或者太过夜呢，啲司机嘅车度瞓咗觉啊。咁前面喐咗条龙呢，佢喺度瞓咗觉，咪有个大窿囉。大窿你咪埋位囉，听朝瞓醒开你咪喺前面囉。因为佢前面有一阵人瞓咗觉啊。但係你嗰啲你真係要好好心机去等机会㗎。所以我哋叫佢打八字啊。喺下低啊，天桥底下低啊，上边如果停咗喐紧，知道边个位一有人瞓咗觉，就兜上去插佢水噶啦。插咗佢水之后就你校定闹钟准备瞓觉。系啊，就喺条马路中间噶咋。 啊，好似啲大哥排头，啲深圳排头，啲庆港啊，咩威盛啊， 威盛嗰啲唔系大哥排头嚟嘅。唔系大哥排头，威盛好多排头，威盛乜乜，威盛乜乜噶。 但系威盛排头咧，我嗰阵时咧，即系我唔做啦。啊，嗰阵时咧，已经话深圳市唔入得，即系好多货车唔入得嘛，限行啊嘛。 啊， 但系威盛可以行。 哦，佢有啲嗰啲叫咩咧？入城证啊，嗰类啦。嗱、啊，你而家好似民感道嗰边嗰啲咁，有啲大哥排头。民联啊，嗰啲车牛车猪啊，人哋真系好恶噶噃。喂，大佬，你民感道条路都我起噶，啊，你唔俾我行唔系啩？系咪先？啊，佢仲系车牛车猪咧，车鲜活嘢咧，车菜啊嗰啲，喺民感道出系唔使排队噶，你排到天荒地老都啦，佢就喺场口噶啦。因为佢啲鲜活嘢嚟噶嘛，所以后屘做下佢啲鲜活嘢，咪直头喺个场口过车咯。啲内地车车啲鱼虾蟹啊落到嚟，咁你啊连一桶桶咁倒过去啊，搵个捞机系咁捞噶咋，捞完就咁跟住就出香港噶啦。 系啊，排头真系多种嘅，即系所谓排大个排头，你讲埋先啦。宾利去到边度啊？ 宾利 啊，你哋揸个宾利见过人哋啲排头点啊？ 有个巴闭啊！嗱，我就唔希望我冇记错啊，就大通排头嗰、那个揸住嗰个司机咧就。同台嗌机嘅啫，咁样识嘅，即系我嗰一间公司，咁啊大家饮开茶，你有一间公司，我哋公司你过嚟埋嚟我哋个台嗰度啊，插水啊，大家饮茶食饭啊，方便啊，卡拉 OK 啊，咁埋咗堆嘅啫，大家埋堆，咁啊又见到佢揸个大通牌头，我都唔知喎，咁讲开，俾啲嘢你睇下，拎咗个公安嗰个徽章出嚟啊！跟住有张纸又写住咯，仲巴闭佢哋宾力，全国所有嘅交警，即系个意思即系咁啊！我哋嘅表达能力咧就同大陆，我讲唔翻佢嗰啲字里行间，但系入边嘅意思咧就系咩咧？无论佢发生咩事，都要先放行。 撞死人好，乜都好，总言之就系要先放行，俾呢架车去卸咗货、装咗货先讲。下回分解。咁佢话我呢个牌系边度嚟噶？北京签出嚟嘅。北京嗰个公安厅即系最全中国最大嗰度啊！无论你边度公安，当地嘅公安都好啦，全部个老顶爷签嘅呢个牌头，任何人都要放行嘅。所以佢一出咗嗱，讲明噶吓，喺广东省之内咧就唔好挂出嚟，一出外省，你就掉嗰个徽章就挂就得噶啦，你就冚唪唥桥路费唔使俾嘅哥。咁巴闭嘅可以行到嗰啲牌头，我唔知佢值几多钱。 其实就唔系好值钱，有几多少要出到外省？ 咁啊系，咁啊系，唔系啦都有噶， 吓、 有噶。我初初上路嘅时候识过揸个三吨仔嘅去上海噶，成、个礼拜都未翻噶。 阿老二嗰时都揸车去上海噶。 啊， 佢呢个风险成正比，越远越穷乡僻壤。即系我哋之前咧就讲，头先我讲潮州啦，即系谂翻少潮州。嗱，我咧就试过同阿七五九林生拗过一轮，即系食饭啦，讲过一轮，咁啊佢人唔喺度啦，咁佢咩？我同佢讲，我话我去潮州早几年啫，我话揸车过去，佢话其实咧一过咗惠州咧冇路，嗰啲高速系冇路灯，其实大陆好多系冇街灯嘅，佢卖几先进，点会冇路灯啊？咁我话，我成日去，我话唔系啊。阿林生，可能我同你个时空交错系有多少问题？我哋行夜路，好多段路，即使系高速都系冇路灯。佢东莞一定有啦，但系你去得远啲去清远，我都唔敢包。点解？你一过路灯嘅时候咧，之前我讲过，系靠对面嘅车啊。 系啊。 车啊，车佢开车头灯，大家都开高灯系咪先？射捻到屌有咁远得咁远嘅啊，仲惊死嗰盏灯唔够 啊， 仲要加强， 加强， 加远， 加远。我揸部啊，揸部鸡乸113啊，喺个车顶装咗四盏啊，直头啊，即系好探射灯咁啊。 点解会咁啊？因为真系冇路灯，冇路灯点样啊？嗰啲人啊，你唔好话你嗰条高唔高速啦，突然间会有人走出嚟噶，喺最高速实港深高速都会有个人走出嚟噶。 啊，唔知佢点样爬上， 唔知佢点样爬上嚟噶。咁你点啊？好啦，我哋判断系咁，我自己一人哋唔一，因为我啲师傅教我，两架车大家咪开住眼灯，成日铲到大家眼泪水都飙。嗱、啊，你嚟，突然间你有个黑影。开得光嘛，突然间对面嘅灯有个人行过，佢咪斩一斩咯，即系个光啊会停一停，系一秒半秒咋，你就已经要判断到你前面有个人冲咗出嚟噶啦，或者好似动物冲咗出嚟噶啦，你就要想办法停噶啦，睇住噶啦。 咁、样咧都唔怪，其实讲翻你先头嗰度咧冇路灯咧，嗰度咧其实有路灯噶，我就唔记得咗去做边一度咧。嗰啲 order 系你嘅，条高速公路嚟嘅，即系以前我哋跑好远噶嘛。咁我过收费亭，夜晚黑，喂，点解你都冇路灯噶？你啲灯点解夜晚唔着噶？嗰啲咁大碌嘅电缆俾人偷晒，我唔装，点装？就装一次俾人偷一次哦。啲电线啊，咁佢嗰啲高速喺啲山边咁样穿过去噶嘛，黐住啲山啊咁样噶嘛。咁佢嗰啲电线就自然喺个桥底下低过啊，咁样上啊，唔会条雕揈喺上面噶嘛，冚棒喺桥边啊桥底。佢话我哋装咗上去，跟住就到时到后又唔见晒噶啦。 唔系啊，坑渠盖，喺马路上高有嘅嘢偷得到偷。啊，咁所谓你同我讲话，哎呀，大陆而家变咗，我唔知点样变，亦都呢个风潮嚟过香港， 啊、 香港成日坑渠盖收，香港其实偷咗坑渠盖系冇人收噶， 唔收得噶， 唔收得噶，因为你有嗰、那个，你系有嗰个市政局，即系而家叫食环署嗰个徽号噶，嗰、那个坑渠盖冇人收啊，嗰啲系基本上执咗佢翻嚟咧，就系嗰啲佢自己本身有啲咁嘅废铁厂啊，各样嘢咧，香港啊嗰啲周围咧就俾咗嗰啲人。跟住嗰啲人咧打包翻晒大陆，咁嘅边度都好，喺深圳我最记得喺宝吉落大雨， 成架车跌撚咗落去，个碌啊，坑渠盖冇撚咗，食撚咗落去，咁啊成个路封晒啦。 啊，咁啊，佢哋无良喎、哦。佢大陆啲人好叻噶，唔见咗坑渠盖咧，动支竹仔喺度噶嘛。 佢落大雨啊嘛，睇唔到。 系嗰啲动支竹仔， 或者有良心，系啊， 系啊，可能冲咗去。 系、哎，真系最有良心。我哋真系见好多啊！上到嚟，你啲人执垃圾，点解成日话马路上等紧高速公路有嗰只？佢走上嚟执垃圾噶，个仆街。佢真系有个孭住个碌咁喺度执垃圾噶，因为嗰啲垃圾就系钱啊。 系啊， 啊呢只讲到呢度。